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我谈一下孕妇啊需要预防妊娠高血压、妊娠啊糖尿病。孕妇的妊娠的高血压的发病率啊，往往呢是随着这个孕妇的年龄。一般高龄的孕妇啊逐渐呢就会增高，就是说高龄的孕妇容易出现妊娠高血压，尤其孕妇是在30岁以上的。妊娠高血压的这个呢发生于妊娠呢20周以后，表现是高血压、蛋白尿、浮肿，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呢抽搐、昏迷，甚至呢可以危及到母亲跟婴儿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会好发这个妊娠的这个高血压呢？首先是过分的紧张或者受到刺激，使得中枢神经系统啊功能呢混乱。另外呢这个还有原因是由于啊咱们这个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气压升高的时候。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年轻啊初孕妇或者高龄的孕妇，就说是你有的是比较年轻的，就是第一次怀孕初孕妇，甚至呢是高龄的孕妇就容易发生妊娠高血压。还有呢本来就有慢性高血压的、慢性肾炎的、糖尿病的这些病史的这个孕妇。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啊、低蛋白血症啊，还有就是她本身的这个孕妇的体型比较矮一些、胖一些。还有最后一原因，子宫的张力啊过高。比如说羊水过多，或者是双胞胎的这个妊娠，或者是糖尿病的巨大的胎儿，甚至呢还有葡萄胎，都可以造成子宫张力过高的话，就出现呢妊娠高血压。当然家属中间有高血压史的，尤其是孕妇的母亲有重度妊高症的，就说是你的母亲就是一个在妊娠的时候出现高血压的，所以你也比较容易会，那咱们就得更好的预防。孕妇呢要加强预防产前的检查，妊娠的早期孕三月的时候需要测量呢这个血压，以后呢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基础的血压定期的检查，在妊娠16周、20周、24周、28周、32周、36周、37周、38周，反正以后就是应该一直注意这个血压的检测，40周的时候这还要检测。出现头晕、下肢浮肿、随之呢咱们就应该呀及时的去医院去。孕妇注意啊加强适当的营养，增加蛋白质、维生素、一些微量元素等等，就减少啊这个脂肪、糖、盐的摄入，对于预防妊娠高血压还是能够啊起到一定用。那么对于孕妇的妊娠糖尿病呢，那么这是指啊这个妊娠期啊发生的糖代谢异常，妊娠期才出现了一个糖尿病。现在呢最近呢有明显的增高妊娠期出现糖尿病的这一情况。孕妇尤其是高龄孕妇能够在孕期合理的控制血糖，咱们在孕期合理的控制血糖以后，虽然你现在出现着孕妇妊娠糖尿病，但是到产后以后它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将来的话呢但是呢产后恢复了正常，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是将来岁数大了以后患二型糖尿病的机会啊会增加， 那这是临床上通过了统计学这个最后的结论得出来的。妊娠期糖尿病呢对于母亲婴儿的危害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咱们说孕妇就要注意防止啊妊娠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呢影响母婴的健康，特别是对胎儿，甚至呢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啊，这个新生儿啊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孕妇出现妊娠糖尿病的话呀，这个孕妇感染的机会就增加了。孕妇容易患霉菌性阴道炎，同时合并呢细菌的感染。另外孕期啊容易啊羊水过多早产，孕中晚期胎儿啊可以死亡在宫内。另外呢可以导致孕期并发症，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如果你已经是孕妇妊娠糖尿病，它还可以啊造成妊娠高血压的发生的增加。另外孕妇有糖尿病呢可以出现呢酮症酸中毒的危险，这个呢直接就危害孕妇的健康了。孕妇发生产后出血的几率也会增加，胎儿的生长就会受到限制，子宫胎盘的血流量减少，使得胎儿宫内啊发育不良，出现了低体重的孩子。另外容易啊发生你的儿，因为你糖尿病嘛，容易发生难产，产前助产和剖腹产的机会就要增加。另外胎儿畸形率也会增加，发生在心脏、神经系统、骨骼、胃肠道跟泌尿道的出现呢这个畸形。另外新生儿发生了呼吸窘迫综合症，新生儿窒息、低钙血症、高胆红素血症，患妊娠期糖尿病的话，高危因素是孕妇肥胖、有糖耐量异常的历史，还有呢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些情况呢，当然还加上呢家里头有糖尿病家属史，以前不明白原因的这个死胎流产史，或者婴儿巨大的分娩史、胎儿畸形、羊水过多史，咱们都说可能就都是因为出现了妊娠高血压、糖尿病。如果本次的妊娠期发现了胎儿大于孕期羊水过多，反而发生霉菌啊，反复发生霉菌性的阴道炎的孕妇，那么咱们更要注意啊，防止孕妇出现了妊娠高血压、妊娠的糖尿病。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孕妇的妊娠的高血压的发病率啊，往往呢是随着这个孕妇的年龄，一般高龄的孕妇啊逐渐呢就会增高，就是说高龄的孕妇容易出现妊娠高血压，尤其孕妇是在30岁以上的。妊娠高血压的这个呢发生于妊娠呢20周以后，表现是高血压、蛋白尿、浮肿，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呢抽搐、昏迷，甚至呢可以危及到母亲跟婴儿的生命。怎么说这个妊高症啊，妊高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综合症，是怀孕20周以后出现的高血压，出现水肿、蛋白尿、抽搐、昏迷、心肾功能呢衰减，甚至呢就危及到母子呢的这个危险，生命的危险。妊高症呢都发生于怀孕呢32周的情况。这个越发病啊越早，病情会越重。妊高症随着咱们呢所以要了解了自己这个情况的话，要非常的重视这个 预防，做好产前的预防，能够定期的产前检查，如身材矮胖的、贫血的、营养不良的、工作紧张的，或者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这些孕妇啊，更应该呀、这个防止啊这个高血压的发。孕期啊，注意啊，饮食这是应该的。但是呢，您可要知道，有高蛋白、高钙、高钾、高低钠的这个饮食是最好的，防止啊妊高症的发生。那么另外呢，就是避免呢紧张啊、焦虑啊、发怒啊、劳累啊，这防止血压上升。另外日常的保健呢，要保证休息，如发生呢轻度的这个妊高症的话，适当的休息，保证睡眠。右侧的卧位休息睡眠呢，应该啊就是取啊左侧卧位，减轻这个右旋的子宫对腹指动脉和下腔静脉的一个压力的增加，增加了回心的血量，改善肾血流量和尿量，有利于维持正常的子宫胎盘的血液的循环。不同程度的妊高症啊，不同的对待，那么咱们呢就可以根据病情啊，这个分呢这个重度的妊高症，那么就是到时候呢，说实在该住院呢就得要住院了，因为要防止子痫或者并发症的发生。另外要控制体重，整个孕期孕妇的体重的增长应该控制在这个一定的范围里头。孕晚期每周体重啊，就只能每周增加 0.5 千克的状态，体重增长过快，这是妊高症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咱们希望能够生一个这个健康的完全呢这个符合我们要求的宝宝，咱们就是孕妇要注意啊妊高症跟妊娠的糖尿病症。妊高症、妊娠的糖尿病症啊，实际上对于我们孕妇跟孩子的危害啊都是比较大的。咱们血压跟糖尿病，那当然在怀孕的时候啊，可能咱们也有家里老人呢不是主张呢就是大量的服用一些药物啊什么的这种情况。那么咱们除了听医生的这个处理以外的话，可以啊想一些别的办法。有一些咱们是药食同源的，就说是你药食同源，是你即使作为一个食品，但是呢它又可以帮助啊改善啊，比如像今天我谈的血压呀、糖尿病的状况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既不对我们呢本人有什么影响，对小宝宝呢也不会有影响的。灵芝呢，实际上咱们自古至今啊都是把它作为啊一种啊美好啊吉祥啊长寿的象征，情有独钟的，中国人对它是情有独钟的。灵芝呢实际上呢给我们呢整体的起的作用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所以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呢调理改善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的。灵芝药食同源，性温味淡，能够滋补强壮，具有强心啊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够有效的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这样的话呢，对于改善我们整个的健康状况，对于孕妇就是尤其在这我提一下，就说您是高龄的，年龄比较大，30岁以上的孕妇，您要预防出现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咱们呢就是要啊想想一些办法，能够啊既能够帮助你的血压这个血脂、血糖、血粘度啊这个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状况，又呢不能够影响到你本人的健康跟宝宝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